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啦。 系 好，咁我哋 Alex， 我哋就开始我哋今日专题话。 好啊， 正啊呢、這个专题。其实咧，就今日我哋讲呢个专题咧，就同呢个军事航展有关系啊。咁呢个世界咧就有三大航展嘛。 系 咁啊，世界三大航展咧，我哋亚洲都有一个，知唔知啊？ 珠海嘛？ 唔系，珠海唔入流啊，珠海。 珠海唔入流添啊？ 远啲啊，远啲啊，但系都系同中国人有关系噶嘛？ 边度啊？ 远啲，远啲。 台湾啊？ 唔系台湾啦，又唔系香港啦，又唔系澳门啦，咁边度仲有好多中国人嘅国家呢？ 马来西亚 近近地啦， 菲律宾 唔系，菲律宾唔够多华人，即系叫人口比例多华人嘅， 咁啊真系估唔到。 新加坡啊， 新加坡我识咁细咯，有呢、這个 新加坡好多华人噶，咁咧就诶新加坡咧，你冇睇少，新加坡虽然呢个弹丸之国，但系佢个军力其实都几强噶。 系 啊，因为佢好多美式装备噶。 哦， 系啊，嚟紧 F-35 都应该会进驻新加坡噶。 哇， 系啊，唔系讲笑啊，台湾就冇份啦。 系台湾敏感啲啊， 台湾就冇份啦，真系好犀利。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全世界三大航展啊，一个咧就范登堡喺英国，一个咧就喺新加坡，一个就系巴黎啊。而巴黎呢个历史悠久，超过100年噶啦呢个巴黎航展。其实咧，巴黎航展咧，你讲开佢都几威水噶。 哇，1917年即系第一次大战嗰啲咁嘅双翼机。 好犀利噶！ 可以啊，太空上火箭噶啦。 系啊，你谂下，其实巴黎航展咧，佢最正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佢咧喺1909年开始，咁总之就每2年就一次啦。咁基本上二战嘅时候就停咗啦，因为巴黎沦陷咗嘛。 沦陷咗系啊， 咁冇得做个航展啦。到而家咧，就应该系今年系第52届啊。咁基本上咧，全球最主要嘅航空啦、航太即系我哋讲啲太空船嗰啲啦吓，咁咧就基本上私人嘅或者国家性嘅都会出动噶啦。咁因为咧就可以攞好多订单啊。咁同埋咧，如果受到邀请，其实咧都系一种光荣嚟嘅。嗱，讲少少历史啦。嗱，嗰阵时冷战嘅时候咧，美苏冷战嗰阵时咧，呢个场地都系双方较劲嘅，美俄两方 咬手瓜啊， 好犀利噶。当时咧就美国派嘅 F-111咧，你讲过啦，啊呢个 Alex 讲过啦，嗰个战斗轰炸机啊，当年咧苏联一睇，哇劲嘅系嘛。即刻咧就蜂拥而出，派晒啲科学家咧谂住偷嘢啦， 偷边架？ 你咪偷下样咁啦。喂，2年后出咗架咧 SU-24 啊，咁嗰阵时可变翼都好过瘾。咁咧就完全系即啲人就话抄足嘅，基本上。 哇！ 好啦，就调翻转风水轮流转咧，就1989年嗰阵时苏联咧就未冧前啊。 系。 咁嗰阵时咧就派咗个苏-27，大家都好熟啊呢架。 系啊。 苏-27就被誉为呢个嘅苏霍伊设计局最完美嘅一架机其中一个啦。 系。 咁啊而家发展咗好多机型啦，苏-30MKK 啦、MKI 啦，咁呢啲苏-34啦、苏-35啦，咁系咪？咁有好多唔同机型啦。咁呢个苏-27当时一出咧，哇震惊全球，因为佢嗰啲落叶飘啊、眼镜蛇，哇完全吓死人嘅。嗰啲动作全部都超正，咁咧美国佬亦都喺嗰阵时发觉，原来 F-15 咧就再唔系独步天下啦。 哦， 咁呢个时候咧就要展开佢哋嗰个计划，就系、是、我哋上次讲嘅 F-22 嗰个计划，即系星星叫都要变样啦。 系啦， 系啦，咁上次大家记得嘅话，咁所以基本上咧呢一个嘅航展其实咧就对全球嗰个军事啦或者民用咧嗰个意义都非常之大嘅。咁当然啦，另外一啲大家比较熟悉嘅，例如话啲民用嘅航机，例如我哋讲嘅空中巴士系嘛 ，Airbus 啦，同埋我哋个波音啦，两架啦。咁主要咧，佢哋基本上咧喺呢个航展入面都卖好多机噶，好犀利噶。当时咧，好似 Airbus 啊，2011年嗰年咧就卖咗咧其中一个 A320 嘅 Neo 系列，卖咗730架。系到而家为止嘅世界纪录嚟嘅呢个，所以就非常之犀利。所以你话咧呢啲航空展咧，你话真系掠水咧，其实就全部参展咧都系为咗大订单嘅。 哇，全部亿声喎，大佬。 系啊，好犀利。你谂下一架飞机几多钱系咪啊？咁所以其实相对成件事嚟讲咧，就呢个巴黎航展好有意义嘅。不过今年巴黎航展咧有啲阴霾。咁因为之前咧就有啲伦敦啊、巴黎啊附近都有啲炸弹袭击啊，系嘛？炸弹 砍人啊，火车撞埋去嗰啲咧， 车啊撞埋去嗰啲啊，好恐怖。咁于是咧，今年咧巴黎航展咧2017其实咧佢都多咗好多嘢，例如咧多咗好多手车手身。嗱，每个入场观众都一定要手身。如果你系举例，例如你系啲记者啦、电视台咁，你入去做专访噶嘛，都要手车。手车手到点咧？要入埋架车手啦，不特止，仲要攞晒啲车底镜，照晒你车底，睇下有冇炸弹袭击。 哇， 系啦，咁有时甚至乎咧要即系捐落去望，咁所以变咗咧就嗰个手车手身个安检做得非常好。咁当然啦，场里面都唔系小嘢嘅，场里面都好多武装嘅一啲 我哋讲嗰啲宪兵啊，或者一啲嘅警察咧，荷枪实弹，真系孭住咧喺你隔篱睇。我印象中咧 F35咧，尤其是保卫森严个， 系 真系有人揸住啲枪睇，偷住 啦，惊惊佢攞把刀仔刮嗰啲啊嘛， 惊佢自杀式炸弹炸佢。 系，唔系我惊人。个攞把刀仔刮嗰啲嘢出嚟啫， 咁就到时就伤啦。咁所以咧，呢个巴黎航展咧都真系个话题啊。好啦，咁我哋咧就去下一张啦，好快脆。咁咧就今次咧，因为巴黎咧始终佢都系主场啊嘛，咁啊主场梗系着数少少啦，系咪？咁咧就主场嘅咧个叫法国馆啊。 系。 咁呢个法国馆咧，咁咧其实就挤咗好多唔同嘅法国嘅自身研发嘅武器啦。咁啊，法国呢个国家你讲下啦。佢比較特別嘅喎，即係呢個國家咧，同歐洲其他國家唔同。例如話 ，Alex 成日同我分享就係英國嘅問題啦。英國嘅國防已經打包咗俾美國嘅啦，基本上 係賣咗，賣咗啦 ，outsource 俾佢啦。所以基本上咧，就好多嘢咧，英國依家都唔係國防自主嘅，應該相信到，即係好多機 F35B 要買啦， 係啊， 係嘛？即係佢而家嗰啲驅逐艦啊、航母艦都爭啲，設計好嘅，但係都唔係太完善。咁变咗咧，就喺欧洲入面嚟讲，德国啊绑手绑脚啦， 系啊， 系嘛，意大利穷啦，西班牙冇钱啦， 冇钱啦， 系吓。瑞典咧有机会我哋要同大家讲下，瑞典嘅军工都相当唔错嘅。咁但系我哋今日就集中个法国啦。咁啊，法国当然就系嗰个自己研发自主。 其实我怀疑瑞典嘅军工都系德国技术嚟嘅。 瑞典嘅军工又好耐噶咯， 但可能唔系咁以前纳粹， 佢应该再早啲，再早个早个纳粹噶佢，系啊，早个纳粹，所以瑞典个军工嘅相当强噶，都过咗百年历史，好犀利噶。好，咁咧就法国馆咧，第一个咧就幻象2000 D 啊，呢个咧 幻影2000 D 好耐， 呢个幻象位幻影我哋叫做，哇呢部机咧，我谂应该台湾就最熟啦，因为台湾咧就好多架幻影2000噶嘛。咁当年佢哋咧一段股嘅，就系嗰阵时咧佢哋咧就入货，咁嗰阵时咧就因为佢想买美国机，美国死都唔俾佢，咁可能同中国 friend 嗰阵时都唔卖俾佢，跟住咧佢哋冇办法之下咧就要卖俾就揾法国买，原本咧倾好晒噶啦，法国买好多架俾佢啊，印象中买成差唔多七八十架咁多噶，点知最后要剁剩大概可能40架咁啦， 点解咧？ 咁因为点解咧？美国佬咧。惊死，就发觉哎呀，你依家就唔同我买，同第咁最后益人啊，必益自己啦。 系啊， 咁咁冇啦，你帮我买 F16 啦，我俾晒你咁样。咁于是咧，美国佬又倾销 F16 俾佢，咁咪结果搞到咧，台湾咧两面不是人。 系咯、啊， 嗰头先哀号咗法国佬，而家就同佢，哎唔好意思，我又唔要咁样。 系、 啊，喂呢、這个好搞笑啊！当年咧，原来啲人话咧，江泽民主政啊，中共啊。同法國佬 friend 噶嘛，同嗰個叫做希拉克啊，唔好講錯，希拉克唔係希拉里，希拉克好 friend 噶嘛，兩個成日跳舞成噶嘛。咁咧，當年咧就江澤民咧，基本上就俾好多壓力俾法國佬，所以法國佬咧係有情有義嘅，當年真係。但係你竟然玩佢一鑊，所以法國佬其實後尾係好嬲嘅，成件事嬲到點咧？台灣佬仲要同佢講價喎，因為最後係啊，講回傭啲問題， 因為 F16。平啲啊？ 唔系，因为 F16 入咗嚟之后，佢卖少咗，咁咪法国佬做机嘅价单价贵咗， 系 咪？咁所以最后咧，一到零件配置嗰啲嘢咧，法国佬刁难佢咯，玩嘢咯。 哦， 我又话好贵，好贵啊，咁样玩佢咁样。咁所以咧，台湾佬都系好惨嘅，成日俾人玩嘅啲。 咁玩咗2000好啲定系 F16 好啲？其实？ 咁我就相信 F16 好啲嘅， 好啲啊！ 我相信好啲。咁不过呢个幻象 2000D 咧，呢个咧系加强版嚟嘅，呢个系对地攻击加强版嚟嘅，系啦。咁我相信法国就冇特登锁佢嘅，应该冇锁嘅。如果美国会啦，因为美国同中国个关系咧，咁佢 F16 咧个对地啲功能噶会差啲。嗱，我唔记得，唔知啊，应该唔会封佢嘅，但系应该就会差啲嘅，即系对海对地嗰个挂载会差啲。下一步咧。A400M 咧，嗱呢部咧其实就法国自主研发噶， 系 呢部咧就是、一个军事运输机啦吓， 系 咁呢部嘢咧听讲就唔系太好卖啊，系啦，咁啊变咗咧，唔系呢啲机一定系肥仔噶， 呢个系咪同 C130 系同级嘅？ 唔系噶 ，C130 劲啲噶， 劲啲啊， 系啊，呢、這个争少少，咁同埋即系呢个咧就我哋叫做喷射涡轮啦，系咪？即系螺旋嗰只啦， 仲用紧嘅好多地方都 系啊，其实因为呢个都悭油啲嘛，想 悭油啲，同埋跳伞嗰时候好啲嘅， 同埋佢嗰个飞行嘅距离有机会拉远少少， 系 咁，但系咧就呢部机唔好卖，听讲咧就法国总统咧入场咧就都有做说客噶，系啊，即系帮下手 sell 下呢部嘢噶。咁希望佢靚仔啲 sell 到下啦。咁跟住到下一步啦 ,NH90 啊，呢部多用途嘅直升机啊。咁呢部嘢呢其实都几好嘅。即係因为呢其实你讲返我哋大陆呢就惨啦。因为大陆呢就冇呢啲咁好用嘅直升机呢。 所以上次汶川大地震咧， 借苏联都解， 系啊，要借卡啊，卡式诶米啊，米系咪米廿六啊？米廿六同埋卡式佢都有嘅自己，咁咧就当时要借动佢用嗰啲大型运输嗰啲嘢咧，咁变咗就有啲尴尬咯。其实如果你讲国内，咁 NH 九十呢部机咧，喂，讲开咧。欧洲人最中意系咩咧？就 Shell 啊， 系。 咁呢部机咧，由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同荷兰五个国家一齐做嘅， 系 一齐研发啦。当时呢部机都几劲噶，当时系1985年。咁嗰阵时咧，就一个中型机，但系就双引擎、 哦、 多用途。咁啊，当时系全个欧洲最大嘅 project 嚟噶啦。 劲唔劲过黑鹰啊？ 劲唔劲黑鹰啊？唔敢讲，我就冇特登两个比，但我相信呢部嘢性能咧，一定可以好过大陆依家嗰啲啦。你话大陆最好嗰部叫直二零啊嘛，咁啊，依家好得意嘅，各位网友，如果你睇大陆熟少少都知道，就系、是、大陆一进入咗个2020时代啊， 系 好似乜乜2.0咁。 O K， 咁二零时代就系话咧，所有最劲嘅机都叫二零嘅，歼二零、 O K、 轰二零、 哦、 运二零，而家出埋个直二零。咁就唔知有几劲啦，咁就睇情况啦。咁呢个 NH90 呢，佢主要做咩呢？就后勤运输啦，多用途运输啦，作战搜救啦，伤亡啦，医疗嘅救护啦，电子战都得过呢部嘢。係啊，即係如果喺打陆军嘅时候打电子战呢，即係麻痹返对方嗰个陆军中枢都可以嘅。特种作战啦，例如话你降落一啲部队啦，反空作战啦都得。咁佢哋啲散兵呢都有齐晒成套武装㗎。佢今次呢都有一个展示喺入面㗎。 佢可孭到几支火箭啊？ 佢又应该唔系呢隻嚟㗎喎。 唔系。 佢又唔系嗰隻阿伯奇嗰隻。佢又唔系 A， 因为呢嗰啲叫 AH 啊。咁咪 attack 嘅。我攻击 NH 就唔系啦。 咁 咪够 用 Universal 啦呢个。 我諗佢哋用攻击直升机呢会用下面呢隻啦。下面呢隻呢虎式战斗直升机啊呢部。 我以为因为早排有新闻㗎虎式战斗机好似有啲问题逼降喎。跟住车谂到，咦，系咪虎式战机嗰啲 讲？唔系虎式战机，你讲个虎式直升机 系 嘛？ 直升机系啊。 喂，呢部嘢咧都劲噶，呢部嘢咧其实就当年咧就德国同埋法国一齐整噶，即系两个大概系1990几嘅，冇记错应该系嗰阵时整嘅。呢部机咧四旋翼，好得意噶，大陆又兴玩五旋翼噶。咁但係呢就呢部就四旋翼嘅，即係四百页。 唔係差好远嘅啫。 係啦，四百页都有嘅，我相信就应该同升力有关系嘅。 升力关系。 同升力有关系。 悭有少少嘅。但你啲翼嗰个厚度有啲关系㗎嘛。 咦，有关系啊，有关系。同埋船嘅角度都有关系㗎。 咁你劲过米廿六，米廿六七块喎。 米廿六七块啊，其实你话多啲少啲边个劲啲咧，就未必系完全同个翼有关系 嘅。系啦，嗰时 UH1 得一条嘅啫嘛，两条嘅啫嘛， 两块， 但系佢翼好厚。 呢个真系要再研究下，系啦，得两块，系啦。咁嘅四旋翼啊，呢个双发，即系又系两个引擎咁样做嘅。咁当时呢部嘢劲嘅竞赛咧，就其实有纳入咧空战呢个概念喺入面噶。 系， 即系谂住有个制空作战，即系话，即系如果你其他直升机咧，即系佢都有个攻击嘅性能喺上面。 即系直升机打直升机， 系啦，或者甚至乎打啲比较轻型嘅机咧。 而家 H1 嗰啲可以射到响尾射嘅， 所以劲好多咯。 系啊， 系啊，会劲好多。 战机埋身都未必可以砌冧佢，即刻。 睇下边个发现边个先啦，又系嗰句。咁呢个都系嗰个雷达嗰个情况。好，跟住咧呢个虎式战机之后咧。咁啊，讲到呢个阵风， 你好鍾意嘅阵风。 喂，呢、這个阵风呢，即係好多网友都话我偏心啊嘛，即係觉得台风战机用阵风战机系嘛。其实呢，好多网友应该会觉得台风战机劲啲嘅。 我就諗起二战都架啫，英国架。 英国架。另外一个样。嗱，咁但係台风战机同阵风战机，当年我哋个历史，我哋恩怨有讲过啦，我哋系嘛。咁啊，嗱，台风阵风呢，我自己觉得啦，咁呢就个人认为呢，其实两个机动性能都相当接近嘅。不过点解我成日觉得阵风即系型啲呢？因为第一，我中意佢个进气度多啲， okay. 我觉得比较靓仔。第二个咧，我觉得佢劲嘅地方咧，就系佢嗰个嘅雷达反射接面积应该好过台风嘅， 系 即系话咧，佢应该隐形啲嘅， 应该圆啲系嘛， 应该隐形啲。佢有几样嘢做咗啦，第一个就系个复合材料啦， 系 咁啊，好多复合材料喺入面。咁复合材料意思即系咩咧？就 系 偷轻咗部机啦，同埋咧就用少咗好多降水啦，咁变咗部机轻之余咧，那个吸波啊嗰啲情况会做得好啲。我哋之前喺 F22 嗰集 即系好过金属啦， 好过噶，因为金属特别反噶嘛。咁另外咧有个情况咧就系佢嗰个机咧，大家有印象我哋讲蓝坠机一集咧都讲过嗰个三角翼咧，其实佢最尾。 尾嗰度有锯齿状嘅，其实嗰度系有帮助吸波同泛波。如果大家睇翻 A22 嗰集就记得噶啦。咁、哦、另外咧，佢又当然个进气道有做少少嗰个改善啦， 系 令到个红外，同埋咧佢嗰个机顶个舱个位咧，我哋上次咪讲个镀金啊， 哦系啊， 系啦，佢都有做到呢样嘢嘅，系、 哦、 啦，咁所以基本上咧阵风咧就嗰个对抗呢个嘅反射铁面积呢件事做咗好多功夫咯。台风我就唔好留意，咁但系咧仲加多样嘢嘅阵风。阵风咧就佢咧，据说咧佢装咗个系统噶，装系统咧系反雷达波噶，即系咩咧？就系、是、我假设啦，嗱，我哋用个好简单嘅例子，未必啱晒，但系容易啲明白就系、是，如果人哋个雷达波系正嘅话，射过嚟嘅时候咧，佢发翻啲负嘅落去， 系 中和咗佢， 咁得噶？ 系啊，嗱，听讲咋，我都唔知噶，其实成件事加埋有几劲，但系咧就啲人就话阵风有呢个系统，但系个威力有几强，冇人知，即系可能得佢哋。法国军方或者美国佬有啲数据啦，可能咁就所以阵风咧喺我心目中咧，我觉得佢真系几劲。 好似美国冇用呢样技术啊嘛？ 美国就唔使啦，因为美国净系用佢隐形涂料同埋吸波就够啦嘛。咁呢啲可能佢哋觉得旁门左道或者都冇乜用嘅嘢。咁、 okay、 当然你话个效果我哋都唔知噶。好啦，但系阵风啊，讲多少少啊，阵风咧，今次咧因为主场啊嘛，咁主场梗系有表演啦。咁咧就基本上咧就法国总统咧点都等到咧阵风。玩完即系表演完走 先， 系啦，所以好正喎。咁啊，法国总统都留咗几个钟嘅喺度，其实都系啊，应该都帮到下手嘅。咁咧就呢个阵风咧，嗰个表演咧就主要啦，都系啲大 G 力嘅表演嚟嘅。 系 咁啊，例如话咧，一啲我哋成日讲嘅负翼滚啦，即系就反成日喺度反向个肚俾你睇嗰啲啦。 系 咁，然后再咧有倒飞。咁啊，倒飞咧就会俾大家睇到嗰个负 G 嗰个情况。咁、 okay. 呢个咧，我哋咧就会喺下一节咧讲 F35A 咧，佢做唔到嗰样嘢，就系嗰个负 G 个举动。另外咧，佢当然佢做咗好多唔同嘅动作啦，例如话即系不停嘅翻滚啊，向上爬升。咁基本上呢啲咧就所有嘅四代机都做到，例如话 F15、F16、F18。 系 F22 同埋 F3 就一定得噶啦，呢啲五代战机。咁变咗咧就睇到咧，我自己就觉得好潇洒咯。咁同埋你知佢两边放烟啦，所以睇落去咧特别好睇嘅。其实成件事，咁、我自己睇阵风，我觉得就法国佬今次咧其实都几型噶，即系攞呢个阵风吓摆一摆头阵吓，压一压住呢个嘅 F35 啊。好，咁我哋咧下一章咧，我哋讲到喂呢、這个正、啊，日本自卫队、啊，日本自卫队咧今次咧都有派到一架机、啊，叫做 P1、啊。呢、这个 P1 咧，其实咧就对法国嚟讲有啲意义噶。咁呢个 P1 点解咧？因为咧，基本上咧，法国佢有啲叫 P3 啊，都系反潜嘅。咁但系咧就够啦，要除役噶啦，差唔多。咁但佢又唔想到美国佬买。咁美国佬咧又唔想特登，即系美国佬想到啲拉锯。咁于是大家咧就依家喺拉锯状态。咁咧日本自卫队咧就谂住乘机咧就 sell 下自己部嘢啦。咁所以咧佢咧就想 sell 呢部 P1。咁呢部 P1 咧，你见到咧就四引擎，佢最正的地方佢咪螺旋噶吧？ 我知系啊， 喷射噶嘛，涡轮喷射。咁呢只正啊，咁呢只一定系嗰、那个 friend 嚟 嘅，系啦，咁个速度会快好多。咁呢架嘢都可以800几900公里噶，每小时都差唔多，差唔多 音速 啦，好快噶啦，系啊。咁呢部嘢咧就嗰个好处咧就系、是、佢嗰个探测范围啊，个性能啊，滞空时间全部都好。咁日本自卫队咧点解系锐意发展呢个 P1 咧？因为中国咧嚟紧嗰个潜艇啊，嗰、那个活动咧，其实出东海、出南海同出印度洋都会越嚟越频繁。 系 咁啊，日本自卫队自己觉得个威胁好大。 系 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出呢部。咁呢部嘢咧，而家法国有机会针，即系话咧就针咧就话法国咧就有机会会买呢部 P1 啦。咁佢哋好似会搵啲嘢同日本仔交换啦。咁但系当然嗰个个交易系咩，我哋未知啊。 我想问下个机身都系日本自己做翻 啊？哦，唔系，机身呢个冇记错，应该系美国嗰啲机嚟嘅。系啊，系啊，呢、這个要睇翻。咁但系咧就呢部嘢咧，佢去到咧好正嘅，因为佢入面好多电子设备噶嘛。 系 去到咧要装冷气，即系咩装冷气咧？就一条条管咧插入去，然之后咧要放翻啲冷气入去嘅。 系咩？ 因为你熄咗机冇冷气噶嘛。所以好正㗎，即係有晒冷气設備，一条条管装返入去。我睇一啲 video 呢好似薄喉咁样㗎，好似我哋呢植物人薄喉。 即係佢原本个冷气拆咗，我哋。 唔係，因为佢到时佢会熄机㗎嘛。熄机就开唔到冷气㗎。 点会熄机呀？ 即係部机係静止摆到睇㗎嘛。佢冇飞㗎嘛。咁、但係你会坏㗎都会。好熱呀，嗰度36-37度㗎。 咁点呀？佢开住。 所以就要插好多条管喺出面开冷气放入去囉。 驳入去咯，系、哦、啊，即系出面就开冷气，攞条管驳啲冷气入去。 哦，但系 好鬼正啊！ 佢咪喺啲门啊窗咁驳 嘅，都要闩晒嘅。好得意嘅，有啲蜡摄入去嘅， 咁过瘾， 好鬼过瘾嘅，即系专系保护啲电子器材嘅，因为太热啊，如果唔系。好，咁下一张图咧，啊呢、這个正，我哋祖国啊，签三一啊。咁你签三一咧，今次冇得飞，今次净系得模型展览啫。 系 啦，不过咧，听讲佢今次大家睇到啦，下面咧嗰个武器仓系打开嘅。 系 啦，即系俾大家可以睇到佢入面嘅情况。咁大概挤四，我相信四支啦，即系佢成日话六支啦。咁另外咧，今次其实个外形好咗，同埋大家冇发觉佢依系灰色噶啦，用唔系用黑色噶咯，即系个隐形图料应该有改善。但系你冇发觉佢唔用金顶噶。透明倉嘅喎， 未做到啫 嘛。希望佢逐步逐步做啦，因為其實你國內呢部嘢都話佢説挑戰 F35， 人哋 F35 都飛上天咯，你依家仲喺地下度自己拜度，係咪？即係成日話乜話成咁樣係嘛？嗱，呢、這個唔係特別踩 F 歼三日啊，或者國內叫 FC 三日啊。下一部咧就另外一部咧 M346 呢部都出名嘅意大利高教機。咁咧基本上咧，如果我哋訓練一個飛行員，冇理由次次咧都俾佢飛個真嘅戰機噶嘛。第一。就可能嗰個人新手啦，就算第二啊，你知啲戰機其實都有壽命噶嘛，咁下下咁樣俾你飛，咪好危險，即係你啲壽命俾你用曬，咁所以咧高教機嘅價值係好大嘅。大陸我哋講過啦，有個叫海山鷹啦，嚟緊會上啦，咁又俄羅斯有一部啦，咁意大利呢部都幾出名嘅喎，咁仲有咧就係、是、原來咧韓國都有一部嘅喎，韓國嗰部好似叫 T50 啊，冇記錯，好似同嗰個咩一樣藥名嘅。俄罗斯嗰部好搞笑，咁咧就嗰部嘢咧就听讲咧会好贵啦，好贵，因为佢入面啲电子设备非常劲，但就会爆贵，会咁情况。好，咁啊最后一张啦，咁咧就我哋都讲讲咧，就系其实成个阵风咧，佢个情况咧就系头先讲咗啦，咁就佢今次一个高 G 嘅机动力展示啊，即系佢去到九 G 啊，咁咧中间佢一个前耦合翼啊，即系咧你见到嗰个鸭翼啊，同埋咧嗰个三角翼，其实咧成个设计咧令到嗰个机身咧个机动力系好灵活，同埋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嘅隐身性能，咁就今次咧阵风个单机飞行表演都系一致好评嘅， 好。咁我希望到我哋节目都一致好评啊！ 好， 咁呢只系咁先。